叶修正正地把这些系统消息都忽视掉，结果旁边有人碰了碰他。哎，哥们儿，加个好友吧。啊？叶修回头，结果发现网吧不少客人都往他这边望着，挥手打着招呼。兄弟，好友一个呗。感情全是同网吧。叶修喊一个，由于是新开区。 同网吧里第10区玩家比例还是相当大的，大多数还是闷头玩自己的，不太当回事。但是有些人是喜欢结交朋友、结交高手的，尤其大家在现实中能在一起的话，那关系更是牢靠。于是连网吧里都有不少人来加叶修了。哦，什么名？同网吧的。 当着面不大好意思直接回绝人家，叶修问着大家的游戏 ID， 逐一添加好友。片刻后，君莫笑的好友名单已经多达37人，而且没有一个不在线的。除了前两天认识的田七等人，通通是星星网吧的客人，以烟区为主。另外，不远万里从网吧的另一端跑过来，专门邀请加好友的也有。 大串的名单，叶修和真人是完全对不上号。趁着这热闹劲儿，有人玩笑似的说了一句：“嘿，都一个网吧的，不如我们一起组个工会得了。”这个号召没得到什么响应。荣耀至今一共才10个区，再加上公共区神之领域，同一网吧碰到同一区的玩家，在荣耀这个网游里一点也不稀奇。 叶修会被大家排队加好友，除去副本记录显示出的高手身份，同网吧这些人可比蓝河他们这些人更知道一个情况啊。君莫笑是有隐武的，这东西可比副本记录什么的更引人注目。蓝河他们要是知道君莫笑还藏着这么一手，拉拢得更疯狂。 见工会的提议换来的只是几声冷清的干笑，提议的哥们儿讨了个没趣儿，也就闭嘴玩自己的去了。大家戴了耳机，重新沉浸到了游戏世界。叶修这边却是主动去申请加了一个别人的好友，韩嫣柔，这是唐柔角色的名称，叶修也不知道有啥含义。 估计就是竹烟侠的烟字辈加上了唐柔名字的柔字，在胡乱添了个字。申请好友不见反应，叶修估计这妹子对游戏是不太熟了，都没注意到这类系统消息。这样多发也没用，发一个是那样闪，发18个也是那样闪。于是先不去理会，收拾了一下身上的东西。 叶修准备先去打怪练级。新手村此时最大的问题是人多，但出了新手村，就20级这个阶段，在眼下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人多。新手村有系统临时添加的来分担压力，但出了新手村，大家就汇聚到同一片土地了。 虽然这片土地比新手村要广袤若干倍，但各大新人村20级玩家出村后蜂拥而至，情况最后也就和新手村时基本吻合。布尔斯镇以及周边地带那也是人山人海。叶修昨晚那是趁着凌晨在线人稍少，才抢着做了些任务。此时正值网络高峰。 做任务那是给自己添堵，领任务、交任务要排队，杀怪什么的要抢，想想都够。与其任务，不如找个地儿踏实的刷怪练级。这个阶段什么样的练级区人会比较少啊？当然是等级偏高一点的练级区。荣耀死亡掉经验的设定，让玩家都不敢轻易涉险。 宁可排队任务、排队抢怪，也求个踏实。去高级区练级，不是高手不敢有这个想法。荣耀里练级副本是最快的方法。 其次合理的任务路线，最次才是刷怪。但是当前形势副本次数没有，任务排队刷怪一下成了最佳选择。难度什么的那不在叶修的考虑范围，以他这种顶尖的程度， NPC 只要不是等级压制太过火的，基本不存在难度。而杀怪经验的获取在荣耀里有个等级范围，这个范围依然是以5为标准，超过玩家等级5级或是低于玩家等级5级的怪都是最低幅度的经验。标准范围内那自然是等级越高经验越多，所以说高过玩家5级的野怪是经验最多的。5级听起来不大，但在荣耀中高过一级就存在一个等级压制的问题。荣耀中的等级并不只是用来定义的玩家的，物理伤害、法术伤害、出血、僵直、束缚等等状态都存在一个等级问题。在没有系统明确等级提示的情况下，这些东西的等级都默认为玩家等级。也就是说，此时的君莫笑此时的伤害等级是21，靠连突操作打出的隐藏出血，出血等级也是21。21的伤害等级或是21的出血等级，打在22以上的怪上，效果都会打折。等级差越高，打折就越明显。这种情况在荣耀里就被称之为等级压制。高等级对低等级的优势，并不只是更高等级的属性和装备带来的面板数据上的差距，等级压制的隐藏计算进一步加强了越级挑战的难度。君莫笑此时是21级，5级上限，打26级的怪经验最多，但这个多也没多到哪儿去，每高一级经验增多 2%， 5级多出 10%， 但这5级所提高的难度可不止 10% 那么简单。玩家去单练的话，风险大不说，单位时间里获取的经验也根本看不出这 10% 的优势，更少倒是有可能。不过眼下情况特殊，叶修越级打怪绝不是追求多出来的这点经验，而是为了避开人山人海，找个安静的地方练级。收拾了一下行装后，叶修便让君莫笑去了23到26级的区域，埋骨之地。埋骨之地不只是练级区的名字，同时也是一个副本的名称，这和冰霜森林情况是一样的。冰霜森林外部是20到23级的练级区域，有大量野怪，往林子里一走便可进入互不干扰的冰霜森林副本。埋骨之地这里有着23到27级的副本埋骨之地。像兰西格的兰河这些等级前列的玩家，此时也都已经把埋骨之地副本征服了。榜单上所显示的埋骨之地首杀队是霸气雄图的队伍。叶修看到了那个叫叶未央的家伙，至于昨天同队的另外三人却未在其中，看来那三人还不是霸气雄图第一流的角色。而埋骨之地的通关记录则已被刷了四次，最新成绩又暂时是中草堂。至于埋骨之地的三大隐藏 BOSS， 兰西格倒是大发神威，一家抢到了两个。这副本记录看来看去，始终就是在这三大工会手中打转。叶修也不去理会那么多，君莫笑很快到了埋骨之地，一看，果然这边玩家稀少了很多。叶修的21级就是目前玩家群中的主流等级了，大多老老实实的在冰霜森林和人抢怪，在那儿就已经有可能遇到22、23的怪把他们压制了。埋骨之地这边他们更是扛不起。 叶修挑了个不错的刷怪地点后，让君莫笑千机伞一抖，甩成了战矛形态，便杀了过去。千机伞装了八个暗夜猫指甲，相当于给战矛换了个枪头，加上连接轴的更换，这才让战矛形态时的等级得到了提升，达到了15级。除此，其他原型和其他系别的武器形态都还停留在5级，输出效果显然是无法和战矛形态相比。埋骨之地的小怪和骷髅墓穴一样，是暗黑系的死灵生物。僵尸、骷髅、骷髅弓箭手、骷髅法师等等，等级在23到26级，主要特点是攻高防高，但移动较为缓慢。以叶修的技术， NPC 这种玩意儿从来就不会是一种威胁。操纵君莫笑冲上后，开始在选定的这一区域游走杀怪。叶修杀得很随意，并不过分追求要害攻击、连击、凌空追击、背击之类特别的攻击效果。要充分打出这些技术性的东西，那需要提高集中力、爆手速、加强微操，这些可都是伤神又伤力的。只是练个级而已，叶修可没想着要把这当成职业联盟的决赛去打。打打歇歇，君莫笑杀怪的速度未必有多快，但却很稳。相比起进攻，叶修更注重小心的躲闪，这让他从来没有因为生命不够而跑去休息休息，全都是在整条法力消耗殆尽后才去一旁恢复。荣耀中的恢复物品有食物和药水，食物无冷却，但需要在非战斗情况下使用，恢复量大，速度也快。药水不如食物，但是可以在战斗中使用，关键时候可以成为救命稻草。不过效果越好的药水冷却越长，而且同种类药水之间还有公共冷却，想一次喝上几瓶不同等界的生命药水基本不可能。食物和药水 NPC 处都有售，但都只是最低级的，而且价格昂贵。除此以外，除了打怪获得外，生活职业厨师可做食物，药剂师可做药水，每个玩家可学两种生活职业，但只能选一种进行职业觉醒。没错，生活职业也有职业觉醒任务，同样是50级时，完成觉醒的生活职业才能继续提升。此时开心服刚两天，除了各大工会有意培养的，还没有人开始学习生活技能。各工会的厨师、药剂师也是连自家工会都尚且供给不足，暂且还拿不到市面上来卖。玩家们只好忍气吞声，被系统狠狠地敲诈着。刷怪、刷副本、做任务赚的那点钱，在初期基本上都花在药费上。叶修也不例外，这种前期的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凭借优秀的技术、生命方面的食物和药水，他是省了不少，主要还是法力方面的消耗，相比一般玩家来说已经节俭了不少。刷怪刷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君莫笑又脱战出来喝饮料恢复法力。叶修自己也点了根烟稍事休息，正好看到有一条消息提示，翻开一看是系统消息，韩嫣柔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唐柔过了一个小时总算是发现了叶修的好友申请，此时一条消息也已经发了过来，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 唐柔和陈果真的不一样，他不像陈果会很积极主动地和别人搞熟关系，他待人不会太热情，但也不会让你觉得冷淡，你说话时会觉得他听得很认真，而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是在对你讲。 如果说陈果和人打交道的方式是很江湖气的野路子的话，唐柔那就是学院派，含蓄有分寸有礼貌。除了在输给叶修后接连十把再来表现出的好强和认真略有些失态以外，其他时候都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叶修相信这姑娘肯定也是有来头的，这种涵养和气质体现出的是良好的教育背景，此外就是她的手速。在叶修问到她手速如何练成时，她表现出了迟疑，这让叶修确信她的手速也不是什么天赋，而是练习的结果。而从她的双手也可以看出来，和叶修一样，她对手也有着苛刻的细心和保养。叶修可以肯定，这不是一双打游戏练出来的手。游戏选手的左右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游戏选手通常都是左手键盘，右手鼠标，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法。而唐柔左右手却是超乎寻常的平衡稳定，这反倒让他在打游戏时左右手的手速不太协调。如果自己判断的没错的话，叶修相信这是一双弹琴练出来的快手。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就消息我。 叶修看出唐柔不一般，但对于追究他的背景故事却也没多大兴趣。老实说，他自己这边目前还需要好好明确一下方向呢。关了和唐柔的聊天窗，叶修操纵君莫笑正准备接着打怪，突然耳中听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一人飞速地从君莫笑的身边抹过，长棍一甩，便把君莫笑刚要去攻击的小怪给挑了个空。胡聊，对于这种恶意抢怪的家伙，叶修只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埋骨之地这边玩家稀少，有足够的怪够玩家刷，这人却偏偏要挑自己要攻击的目标，这种恶意抢怪的行径大多是出于炫耀，对自己实力的炫耀。这人手提一根战棍，脚下有魔法波动，是一个转职后的正牌战斗法师，脚下的魔法波动就是战斗法师的招牌技能炫纹所产生的强化自身的增益效果。炫纹是由战斗法师通过不同的技能攻击时触发产生，共有五种，触发出的炫纹会漂浮在战斗法师的身遭，持续时间是30秒，30秒内可以用炫纹发射的操作来让炫纹飞出攻击目标，在杀伤目标的同时给角色一个20秒的增益状态。20级的战斗法师可以学到第一个炫纹，无属性炫纹，通过龙牙的攻击触发产生，是五大炫纹中攻击力最低的，产生的增益状态是增加角色的移动速度。一级无属性炫纹可增加1%的移动速度，最高20级，增加移动速度20%。炫纹正是战斗法师这个职业最特色的地方，用魔法强化自身战斗力的说法也是因此而来。君莫笑现在虽然也已经到了20级，但在法师系的技能学习中却不会出现炫纹的选择。